风吹，吹动天边飘过的云，让风吹，吹动红尘漂泊的心，让风吹，吹动你飘呀飘的风，让风吹，吹痛我刺啊刺的伤，让风吹，多少年少轻狂的梦，是谁和谁在风中松开的手，是真心，谁在乎天长地久，是梦境远之远不能回头，吃的伤，吃啊吃的伤。